没错，这就是我们所认识到的阿妹张惠妹。这就像我们在荧屏当中看到的张惠妹一样哈，这体重确实是挺重的，歌声分量也确实是挺重的，成为了大咖中的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张惠妹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张惠妹在出道20年之际，也将带来升级版的乌托邦的演出，并豪言要让歌迷嗨到虚脱。演唱会究竟有哪些看点？不工作的阿妹又喜欢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的音乐导航春节特别节目就为您带来阿妹张惠妹。 张惠妹的演唱会一向有看头，从2015年4月起跑的乌托邦巡演即将迎来第50场，为歌迷带来初代乌托邦的最终狂欢。紧接着，闲不住的阿妹将直接奉送升级版演唱会，放言要让你嗨到虚脱。 其实，2.0这个，当初会有这个想法是，我其实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要给自己更多的挑战，因为乌托邦这个演唱会我们现在第50场，那在第50场之后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新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才会有2.0这个版本的产生。那原本乌托邦呢，它的设计呢，它原本就是以室内的场地作为一个设计，在室内的音场跟所有的灯光的设计，在室内会看起来会更饱和，就是说看起来的那个震撼度会更够。其实这个演唱会原本是室内设计的，那到后来我们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城市，可能在室内有很多的限制之后，我们转到户外。那转到户外，因为它是很宽广的一个声场，那这个声场就要赶快要做一个很大的调整。那你说户外好还是室内好？我觉得它各有不同的兴奋度。喜欢看室内演唱会的，他有些时候忽然间看了户外，他就会觉得哇，在那种跟天空融为一体，然后所有几万人，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的呐喊的那种感觉，是室内有些时候是感受不到的。那乌托邦的2.0呢，我是希望是在50场之后给自己更多的挑战，还有就是50场看过的这些歌迷朋友们，我们在2.0我们加进了很多新的元素，还有大家更想听的歌。因为一场演唱会，我可以说我的演唱会已经是比任何的演唱会都还要长了，我几乎唱完是3个小时，那还是不够。对，很多歌迷都会说妹，你都没有唱什么歌，你怎么没有摆进那首歌什么什么。我就说亲爱的，如果我全部都摆进来的话，我们可能7个小时都唱不完。 从阿妹到阿密特，从张雨生到阿弟仔，张惠妹的身份在变，搭档在变，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却从未改变。不甘心吃老本，拒绝城市化的标签，将音乐当作生命来热爱，这就是张惠妹，停不下来的阿密特。 所有人认识我的时候是我唱宝哥的作品的时候，然后到后来阿密特的出现的时候，另外一个品牌的时候是跟阿老师合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如果在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激发出来的火花是对的，那就会成立了。那重点是我们带给大家什么样的音乐跟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的。我没有想过这个，其实我一直以来 我就是一直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那音乐对我来说就像写日记一样，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阿妹，每个时期会有不同的音乐，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那我很难用什么样什么代表在我的身上。那我是觉得直到我对音乐完全没有任何灵感的时候，那如果到了有那一天，我会告诉你们说我完全没有灵感了。但是如果我一直有非常多的刺激跟灵感跟体会，我就会持续的跟用音乐跟大家做交流。其实我做音乐从来都不会先去考虑流行这一方面。我觉得流行是一阵子一阵子的，那当然你可以在这一阵子做到最极致的流行，那也是最棒的。那我做音乐的出发点，尤其是阿密特这样它原本就是一个实验性质的品牌。那它跟阿妹分开的原因是我不希望在阿密特的身上会有一些束缚，或者是说阿密特这个大家比较不能接受的歌我们就不唱。那我觉得阿密特这个品牌就让它去做更多好玩的音乐。 出道20年，张惠妹经历且见证了华语乐坛的时代更迭，影响了一大批年轻歌手，但见惯各种大场面的她却十分热衷偷看地下乐团的演出。全副武装在后排静静欣赏，说不定你在看演出的时候身旁站的就是天后。 很多地下音乐对于来讲我很热衷，而且很迷，尤其是音乐节啊或什么的，我很多时候会偷偷的去偷看一些乐团的表演。很多很多乐团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也有很多是从内地到台北来表演的。然后我曾经也有在北京去 live house 偷偷的去看了一些地下乐团。那我不知道，我总觉得听这么原始的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感动跟很大的刺激。因为当在做音乐的时候，你没有太多的旁边给你加了什么华丽的东西的时候，那个音乐在舞台上面是最真实的。你听到的声音，你听到的乐手们所弹出来的节奏跟他的情感，跟他对于也许现场只有30个人40个人少少的人，但是他的爆发力你是听得出来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那我对于那个偷偷去买票然后去偷看地下乐团表演的这件事情，我其实是很保密的，我是开心才说出来的。我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我大多听到这样的乐团的表演呢，有一些是当然是我觉得水准很高的，就很喜欢，非常非常喜欢。那也会听到一些是可能才刚刚开始的，那刚开始的我们就给予很多热情的就是加油就好了。对，那因为每个乐团或者是每个歌手的养成，它都是要经过一段的历练，它不可能一开始就是 OK 的。所以在经过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很乐意去参与去看到。所以我觉得还蛮刺激的。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现在的心情喝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听得好像可以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oh yeah， 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谁也别想拒绝。 三天三夜，有三天半夜， 跳舞不要停歇。 可以。三天三夜，有三天半夜， 要不去好音乐。 三天三夜，有三天半夜， 全身只剩汗水。 相信阿妹张惠妹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在上一个小节里面我们用了不到十多分钟的时间，也是了解了最新的阿妹张惠妹的一番变化。那接下来的这点时间里面，还是用阿妹的歌声征服我们每一个人。 心情像突破树在挖洞，想找到出口。